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题鸿记》。《题鸿记》的原剧作者是我国明代的王继德。《题鸿记》的初稿是王继德的祖父早年之作，原名《鸿业记》，由传说故事《鸿业题诗》敷衍而成。王继德对《鸿业记》加以改动，更名为《题鸿记》。王继德对中国古代戏剧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，他的理论著作《曲律》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中占有重要地位。他在《曲律》里全面论述了南北曲的源流、宫调、作曲和演唱法，研究了剧本结构、情节问题，对戏曲创作和表演中的技巧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。下面请听传奇剧《题鸿记》的故事，由赵琳改编，演播高红。 晚唐熙宗年间，朝廷里有个正三品的中书侍郎，名叫韩勇。韩勇辅佐大唐30年，很受当今皇上的器重。韩勇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名叫翠萍，是韩勇夫妇的掌上明珠。小姐翠萍不仅长得端庄秀丽，而且诗书礼乐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翠萍已经年满18，尚待自闺中，这也成了韩勇夫妇一件放不下的心事。这一天，韩勇退了早朝，回到家中，正在与夫人商议着女儿的婚事，忽然听得门外高喊：“中书侍郎韩勇接旨！”慌得韩勇赶忙换好朝服出来跪拜接旨，只听传旨官宣道：“朕选宫女，召韩勇之女韩翠萍入宫。”似青天霹雳，六月飞雪，韩勇一下子目瞪口呆。他颤巍巍地站起来，走到传旨官面前问道：“怎么，老臣的女儿也要入宫？”传旨官冷冷地说：“不止你的女儿，这次所选宫女都是公亲家的千金。”韩勇忙说：“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啊，能否宽限一日，待我请奏皇上，免选我女儿入宫？”传旨官冷冷地说：“你好不知事，这圣旨谁敢违抗？再说了，就凭你女儿的容貌才学，进的宫去还不得当个贵妃什么的，比她嫁个公子哥不强100倍。不要再啰嗦了，马上收拾一下，让韩翠萍入宫。”这时翠萍在一旁早就哭得泪人似的，丫鬟玉英在一旁扶着她轻声劝解。传旨官见到此景，对韩勇说：“我看这丫鬟倒还伶俐，你要舍不得女儿，不如让这个丫鬟随同入宫， 也好有个照应。这个我可以奏明圣上恩准。韩勇一看，再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，只好奉旨行事，草草收拾一番，挥泪送走了翠屏和玉英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正当长安城内韩勇一家生离死别的时候，在东都洛阳的一个庭院中，却是一片欢歌笑语。这就是洛阳城内小有名气的才子于佑的家。这庭院虽然说不上富丽堂皇，却也是典雅清新，假山、竹林、花圃、草坪错落有致，恰到好处地分布在不大的院落中。时逢初春，绿草花香，于佑准备了酒菜，还请来了两名歌妓，请父母饮酒赏春。作陪的自然少不了于佑的好友韩沃。韩沃是已故礼部尚书的儿子，又是韩勇的侄子。他到洛阳读书后不久，便结识了于佑。几次交往后，他就被于佑的文采与才华所折服，而于佑也喜欢韩沃的潇洒豪放，于是两人结为兄弟，成为知己。此时他俩面对大好春光，酒杯品举，谈笑风生，还不时地吟诗助兴。于佑的父母在一旁看着这两个年轻人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忽然，韩沃的书童急匆匆地跑来，交给韩沃一封信。韩沃看完信后，脸上的笑容顿失，浮起一片愁云。于佑忙问：“贤弟，为何不快呀？”韩沃指着信说：“叔叔来信，让我回长安去。”原来今年是大比之年，眼下又临近考试日期。韩勇怕侄子在外不专心读书，所以捎信催他回长安。于佑劝韩沃：“贤弟，不要发愁，你就先回去，过些日子我也要去长安应试，到时不就能再相见了吗？”结果赏春酒改成了饯行酒。第二天清晨，于佑与韩沃定好长安再见之约后，两人依依惜别。再说千金小姐韩翠萍，自离开温暖的家而进入到这深冷的皇宫后，那些曾有过的美丽的青春幻梦，便被生活的严酷重锤击碎了。虽有玉英早晚细心照料，但思念父母之情丝毫未减，感叹青春之意与日俱增。他终日愁眉不展，长吁短叹，日渐憔悴。翠屏取过绣了一半的手帕，漫不经心地绣上几针，对玉英说：“咱们进宫快半年了，如今玉露初寒，金风又起，不觉已是清秋天气了。似这样困守宫内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，岂不辜负了人生大好春光？唉，不知父母近来如何，我将来又如何着落？真是越想越让人伤心。”玉英说：“甭说了，小姐，就连玉英我也受不了这般凄苦。要真是嫁给皇上倒省心了，可这么长时间连皇上的面儿都没见着。唉，人生如梦，转眼就是百年，这么待下去，怕是要把青春年华断送在这深宫里了。”翠屏把手帕甩在一边说：“ 玉英，前几天我听说宫旁御水沟是个清幽的地方，闲着无事，何不去那儿散散心？说着，两人悄悄地出了门，七拐八绕来到了御水沟边。这里还真是一个清静优雅的地方。但见沟水碧绿清澈，鱼儿不时跃起，荡起层层涟漪。沟边绿草阴阴，初开的野菊花吐着淡淡的幽香，垂柳细软的枝条在秋风中摇晃着，不知名的小鸟在啼鸣，几株丹凤树藏在绿荫中，被秋霜描红的枫叶像点点红星闪耀在绿叶之中。玉英随手拾起一片红叶递给翠萍说， 小姐你看，这叶子红得多好，就像用胭脂染过一样。 翠萍接过红叶喃喃地说，这红叶尚能随风东飘西去，自由自在，可我却如笼中鸟，身不由己。看着红叶像一叶红笺纸，待我在上面题诗一首，寄去我的春心与秋怀。玉英在一旁备好笔墨，问翠萍， 小姐写了诗寄给谁呀？再说这叶子如何寄呀？除非让鸟儿闲了去，风儿吹了去。 翠萍把玉英拉过来说，你看着沟水是流向宫外的，咱们把叶子放在水里，不就可以将红叶送出宫去了吗？翠萍拿过笔，随着纤纤玉手的轻轻晃动，一首小诗跃然页上。翠萍蹲下身，将那提了诗的红叶放在水里，对红叶说道，我是断肠人寄愁心，苦闷人诉情怀，今日我把我的心托付给你，不要辜负了我。你出宫去后，若是遇到个有心人，还盼望能有个回音。那红叶懂事似的转了几圈，带着翠萍的嘱托和玉英的叮咛，径直穿过宫墙去了。洛阳才子于右与韩沃分别后，感到有些孤独和愁闷，今年他也要去长安考试，于是把家里安排好以后，便奔长安城而来。途中遇到几个同路秀才，一路上游山玩水，吟诗作画，有时还到酒楼上畅饮一番，倒也解去不少旅途之苦。到了长安，韩沃少不了为他摆酒洗尘，叙说离别后的惦念之情。安顿下来以后，这两个好朋友便很少出门，整日闷在屋里潜心攻读。功夫不负苦心人，他俩在考场上从容应试，一举夺魁。于右考中头名状元，韩沃考中二名榜眼。于右得了状元后，因圣上尚未授予官职，闲着无事，便与书童在长安城内外寻幽探胜，到处游玩。这天他与书童信步来到皇城外的御水沟旁，见景色幽静，便坐在水边歇息。忽然于右看到一片红叶顺着绿水缓缓飘来，他见红叶红得可爱，便叫书童捞了起来。书童手拿着红叶惊奇地喊道， 相公你快看，这叶子上还有字呢，怕是土地爷的鬼杖吧。 于右看过后笑着说， 这可不是什么土地爷的鬼杖，这是一首宫中的怨诗。你看这诗写道，流水何太急，深宫近日闲，殷勤谢红叶，好去到人间。我想这皇宫之中三千佳丽， 那见不到皇上的大有人在，他们悠悠怨怨，无所指望。这红叶怕就是哪个宫女受不了凄冷之苦，悄悄所提。你看这蝇头小楷，字体娟秀，诗中语气含蓄忧伤，想必是个温柔可爱的才女。你去拾片红叶来，待我题诗一首回她，也好减少她一些苦闷。书童拾来红叶交给于右说，相公可是傻了，这人高矮胖瘦都不知，更不知他的姓名。再说这沟水可是从宫中流出来的，您就是把叶子放在水里，这叶子也不会逆水而上的。于右把题完诗的红叶放在水中说，这就要看天意如何了，既然这题诗红叶被我拾到，就应该有个结果才是。若红叶进不得宫，则说明我与此女无缘。说也怪，这红叶居然鬼使神差的真向宫中逆水而去。于右大喜，上苍不负有心人呐，这好事怕是成定了，咱们暂且回去静候佳音吧。韩翠萍自沟边回来后，情乱思迷，坐立不安。玉英见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发呆，便对他说，小姐，你真让那片叶子给误了，看你让这闲事搅乱了肚肠，就像那叶子带走了你的心，你的魂。翠萍精神恍惚地说，待会儿咱们再去沟边看看，我觉得心慌得很，怕不是真有回音了。下午两人又来到沟边，玉英眼尖，见一片红叶在那里飘着，便喊翠萍，小姐，那叶子没走，还在那儿呢。说着把叶子捞起来递给翠萍。翠萍一看，满脸羞红地说，这不是我那片叶子。玉英接过一看，只见叶子上写道，曾闻叶上啼红怨，叶上啼红寄予谁，躬身人迹空自叹，望送相思伴君前。玉英兴奋地喊，小姐，好事来了，咱那片叶子不知被哪个有福的相公拾去了，看来这个人倒是个有心的情种，小姐，这下该满意了吧。翠萍抢过红叶嗔怪道，玉英，不要胡说，这是何人所写，人品如何尚且不知，我又身在宫中，倘若叫旁人知道了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就这样，韩翠萍与于右的心被两片红叶连在了一起，在这黄花伴秋风的季节，各自勾画着对方的容貌，揣度着对方的人品，在温柔乡中张开相思的翅膀。这时候敌军攻破潼关，直指长安，唐僖宗派于右和韩沃到李克雍将军帐下效力，抵御敌军，不几日便大获全胜。凯旋之日，皇上授于右为翰林学士，韩沃为散骑常侍。韩勇趁僖宗高兴，提出要衣锦还乡，并请皇上放女儿翠萍出宫。唐僖宗念他是老臣，恩准了他的请求。韩勇一家团圆了，皆大欢喜。等一切如初后，韩勇夫妇就又操心起女儿的婚事来。他们看中于右的才华与人品，便叫韩沃与媒人到于右的府上提亲。于右无时不再想着提红的宫女， 苦于无人传递信息，他闭门谢客，常对着红叶诉说情欲思，对着满院的黄花倾吐想欲念。见韩沃遇媒人前来提亲，本不愿意答应，但自己的心事不好说，又不好拒绝韩勇的诚意，加上韩沃在一旁极力的劝说，最后只得违心的应许下来。翠萍听说招亲之事后心烦意乱，夜晚她独自一人来到花园，对着明月诉说情怀。父母要招于状元为婿，只说是为女儿许嫁，却不知女儿有多少心事。自出宫后，日夜痴想提叶之人，玉英到处打听也没个结果。唉，这父母之命难违，媒约之言须听，看来只好认命了。别人可不知道翠萍的心事，都认为翠萍有福气，嫁给才貌双全的状元。于右则因娶了个闭月羞花的才女，遭到许多公子哥的嫉妒。成亲这天，于右府前张灯结彩，鼓乐齐鸣，人声鼎沸，宾客如云，热热闹闹，一直到半夜时分，人们才渐渐散去。洞房之中静悄悄的，月光透过窗棂，在房中洒下斑斑点点的银灰。于右与翠萍对着几支红蜡烛相对而坐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气氛显得十分沉闷。还是于右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，他走到翠萍身旁，扶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夫人累了一天了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”翠萍扭了下身子，躲开了于右的手说：“状元先睡吧，请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坐会儿。”于右讨了个没趣儿，嘟嘟囔囔地一个人上床躺下，心里有些不高兴。听得窗外敲了三更，翠萍从怀中掏出那使人心乱的红叶，轻声地说：“红叶呀，我因遇你一时相逢，情乱心迷了半年，原以为能与那人有个相见的日子，不想今日父母做主，将我许给于状元，现留你已无用了，今夜就与你永别了吧。”说着就把红叶凑近烛光。于右一直没睡，见翠萍要烧一片红叶，急忙跳下床，一把夺过，仔细一看，正是自己题诗的红叶，忙惊奇地问：“夫人哪来这片叶子？是不是宫内御水沟边拾来的？”翠萍心中一动，问于右怎么知道，于右便把那天拾叶题叶的经过告诉了翠萍，并取出翠萍所提红叶问她：“夫人请看，这片红叶就是我拾来的那片，夫人在宫中待过，可知这是谁提的？”翠萍满脸羞红地说：“啊，这正是我在宫中所提，却被状元拾去了。”两人之间的高墙倒塌了，隔阂消失了，昔日的冥思苦想在热烈的拥抱中溶解了。那两片红叶并排地躺在火红的烛光中，像两颗炽热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。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正是紫禁高墙隔不断，玉钩碧水在颈环，佳人题得相思句，一双红叶定良缘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戏剧故事《张生竹海》，原剧作者中国元朝李浩古，这是一部神话爱情剧。李浩古是山东东平人，生平不详。据文献记载，他作有杂剧三种，现在仅存《张生竹海》一种。《张生竹海》是根据神话传说题材编写而成的。李浩古以前《宋金院本》里已经存有同名剧目。在这部作品里，李浩古以浪漫的手法热烈地颂扬书生张宇和龙宫公主琼莲，冲破封建阻力的大胆的爱情追求，宣扬了爱情自主精神。张生竹海与尚仲贤的柳毅传书被誉为元杂剧中神话爱情戏的双璧。清代剧作家李渔将两剧合一，著为《慎钟楼传奇》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张生竹海》，改写周华斌，演播瞿贤和、张君英。 好久好久以前，说不上是什么年代，广东潮州有个书生，姓张名宇，字伯腾。他可真算得上是个落魄书生，从小父母双亡，是个孤儿。好不容易念了点诗书，去考功名，又落了榜。古时候读书人讲究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张宇落榜之后，干脆云游四方，一方面散散心，另一方面开阔开阔眼界。 正是金秋时节，张宇来到东海附近，看见山里有座寺庙，庙门口站着个小和尚。张宇觉得这里很清静，是读书的好地方，就上前打听。请问行者，这座古刹有名吗？ 哪能没名呢？山无名泥沙人，寺无名俗沙人，这里叫石佛寺。 啊，请你禀告长老，说有个秀才前来拜访。 一会儿，长老出来了。张宇把自己的身世情况简单说了几句，递过二两银子，要求借间净室住下，以便温习经史。长老是个好心人，道号叫法云。他见张宇是个正经读书人，满口答应，马上吩咐小和尚在寺内东南角幽静的地方收拾了一个房间，让秀才在那里读书。庙里确实很清静，除了早晚撞几声钟、敲几下鼓、做几次功课以外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 这一天，张宇读书读累了，心里有点烦闷。到了晚上，窗外月明星稀，一片沉静，越发使人感到寂寞。张宇点灯焚香，取过一张瑶琴，面对窗外月色，轻轻抚弹起来。 他想起自己孤身之影到处漂游，没个家，没个伴儿，觉得很孤独，就弹了一曲《梅花三弄》。《梅花三弄》是一首抒情的曲子，据说先前有个书生深夜读书，因为受到窗外梅花的挑弄，恍惚间觉得有个梅花仙子在跟他作伴儿。忽然清醒，什么也没有，眼前还是那么个青灯黄卷。梅花三弄就是表现这么一种心情的曲子，那诱人的春情和寂寞的烦恼在琴声中表现得细腻之极。 琴声悠扬，飘呀飘的，被一阵清风带向远方。说也巧，这天晚上，东海龙王的三女儿琼莲公主乘着月色出海游玩，她和两个宫女行行走走，走走行行，海上赏月，岸边听泉，不觉来到了石佛寺。好一个清静优雅的去处，朗朗月色衬托着山影，清凉的晚风浮动着青松，飒飒松涛夹杂着潺潺的山涧流水，有时还传来几下深沉的定夜钟声。如此美妙的人间美景，水府龙宫可从来见不着，琼莲不禁陶醉了。隐隐约约，石佛寺里传出优雅的摇琴弹奏声，琴音里流露着无限真切的情感，忽而如秋风浮动颤动的金菊，忽而如秋风送来桂花的清香，忽而如秋风抚弄飒飒的翠竹。琼莲越听越入迷，她循着琴音走进寺庙，来到了张宇的窗外。从窗口望去，灯下抚琴的是一位俊秀的书生。 张宇弹着弹着，嘣的一声，琴弦断了。古人说，琴声一断，准是有人偷听。张宇推门而出，琼莲想躲已经来不及，两个人站了个对面。夜半窗外突然出现个美貌的姑娘，使张宇又惊又喜，他连忙打了个躬：“啊，请问小娘子是谁家小姐，为何出来夜行啊？” 琼莲羞涩的一笑：“我是龙氏三娘，名叫琼莲，方才我寻听琴声，不觉就走到了这里。”“ 啊，那我可真是遇到知音喽。几位听琴而来，请小姐到书房一坐，听小生弹奏一曲。” 琼莲不好推脱，就带着宫女进屋听琴。面对知音，张宇的琴声越发传神。琼莲听着听着，不禁对书生产生了爱慕之心。小伙子一表人才，知书达理，又弹得一手好琴。琴声里传达的感情，是多么的热烈真切呀！一曲听过，琼莲主动开了口：“敢问秀才尊姓大名？”“ 小生姓张名玉，字伯腾，潮州人士。早年父母双亡，也曾饱学诗书，只是功名未遂，游学到此。”张宇一口气把自己的身世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，又特意补充了一句：“ 小生目前尚无家室。 琼莲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谁问你有没有家室了？ 啊，小生家境贫寒，倘蒙不弃，愿与三娘结为婚配。琼莲和两个宫女笑了起来，张宇更着急了。如若不信，今晚咱俩就在这月光之下永定百年之好。 琼莲对张宇虽然也有好感，姑娘家却不好直说。她想考验考验小伙子，便说：父母在堂，我怎能自作主张呢？秀才如果真的有情有义，请在8月15中秋之日到东海之滨相见。说罢，掏出一条雪白的手绢递给张宇说：这块娇绡手帕是冰蚕织成的，它就是我定情的信物。 琼莲和宫女走了，张宇再也无心读书，功名也不再去想，心里只有琼莲。他等不到8月中秋，就离开石佛寺，到东海岸边找琼莲去了。张宇带着娇绡手帕沿海岸走啊走啊，一边是茫茫无际的浩瀚沧海，一边是高耸入云的险山峻岭。到底哪里是琼莲的家呢？沿着岸边崎岖的山路，张宇走着寻找着，来到了一个景色优美的去处。只见苍松翠柏，野花盛开，然而前面却是断崖。路已到了尽头，断崖下波起浪涌，汪洋一片。张宇进又进不得，退又不想退，一阵凄凉袭上心来，瘫软在山崖边的一块圆盘石上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山坳里闪出一位道姑，张宇急忙起身打听：啊，借问道姑，这里是什么所在？ 道姑开朗的一笑，反问道：你这位秀才，不在家好好读书，跑到这么个山野之地干什么来了？ 张宇无奈，只好实实在在地把石佛寺弹琴听琴的事情说了一遍。 道姑又问他：那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 啊，她说自己姓龙，名叫琼莲。说着，张宇掏出娇绡手帕递给道姑看。临别之时，琼莲送我这块手帕作为定情的信物，让我8月中秋到海边相会。我寻访了多日，不见有什么踪影，没想到今天走到了断崖边上，再也没路了。 哦，你这个书呆子啊，什么龙氏琼莲呐、啊？那漂亮的姑娘本来是东海龙王的三公主，陆地上哪能找得到她呀？再说你这么个凡人，怎么能与龙宫小姐结为婚配呢？跟你说吧，那东海龙王是个暴性子，龙角轻轻一抬，大海便掀起波涛，龙爪一张，地动山摇。他还会神通变化，龙身一伸，撑满乾坤；龙身一缩，笑如菜籽。要是他发起怒来，顷刻间云雾蒸腾，风雨交加，那万丈波涛能摧毁山岳，席卷江滩。依我看呐、啊，你趁早别去招惹他。 张宇越听越惊奇，越听越伤心。啊，琼莲呀琼莲， 早知如此，你何苦听琴来呢？你何必送我定情的手帕呢？你又何必让我8月15找你来呢？琼莲呐、啊、你可把我害苦了。 道姑被张宇的诚心感动了。唉，看来龙王尽管厉害，他那女儿对你倒是蛮有情意的。这么着吧，老身来成全你。 龙王神通广大，道姑怎么能帮得了我的忙呢？ 啊，老身也不是凡人，我本是秦朝皇宫的一名宫女，后来离开宫廷采药入山，因为长久不食烟火，渐渐身轻如燕。我得道成仙以后，人家叫我毛女。今天我有幸到这里来走走，叫你碰上了。毛女从身边掏出一只银锅、一文金钱、一把铁勺，交给张宇。孩子，我送你3件法宝。你要是见不到琼莲，就到海边用铁勺子舀一锅海水，把小钱儿扔进银锅里，架起火来煮。只要锅里的水一开，那东海老龙王管饱就坐不住喽。 啊，多谢仙姑，但不知此地离海边有多远呢？ 下山往前走几十里地，有个沙门岛，你到那里去煮海就是了。道姑说罢，霎时间便无影无踪。 张宇喜出望外，带着宝贝来到了沙门岛，捡了几块石头，支起银锅，用铁勺往锅里舀了一锅海水，将金钱扔进去，掏出火镰、火石，点起火来。 不一会儿，锅里冒出了热气。张宇看看大海，海上雾气蒸腾，摸了摸海水，热烘烘的。又过了会儿，锅里咕噜咕噜冒起泡来，海水也像开了锅似的直翻气泡。锅里的水熬干了一分，张宇再看看海上，海水落下了10丈。 且说自打海水一冒热气，海底龙宫就热得受不了了，龙王和水族们没处躲没处藏的，早有巡海夜叉进宫禀告：大王，大王，不好了，沙门岛有个书呆子在那煮海呀，望大王快想办法。龙王问： 可知他是哪一个？ 夜叉说：是在石佛寺里住着的那个书生。石佛寺贴近东海，寺里的方丈法云是东海龙王的朋友，龙王立即给法云捎信儿，请他帮助去问个缘故，顺便劝化劝化那位书生。法云长老亲自来到沙门岛海滩，问张宇为什么跟大海过不去。张宇愤愤不平地说：老师父，您不清楚，前些日子的一个晚上，龙女三娘琼莲约我中秋节在海边相会，如今中秋已过，不见她来，这回我要煮干大海，看龙宫放她还是不放。法云长老说： 我说你这个执拗的秀才，这么一煮，东海大洋成了澡堂子了。你也真是的，搞不成香烛洞房，难道非扭做个香水混堂？ 秀才家从来要安详文静，怎么能干这种热辣辣的勾当啊？ 张宇说：“老师傅，请您不要管，到别处化缘去吧。” 法云长老说：“ 哎，你一个穷秀才，我冲你化什么缘呢？跟你交底吧。人家龙宫的窈窕娘子不招你这个俊俏郎君，咱们穷也得有个志气，逼娶人家的闺女总是不大光彩吧。” 张宇一听这话，更 穷也得有个志气，逼娶人家的闺女总是不大光彩吧。 张宇一听这话更来气了，琼烈那天晚上自己提出与我约会，有定情的娇小手帕为证，怎么能说是我逼娶呢？准是那老龙王嫌弃我一介穷生，把琼莲关起来了。琼莲不露面，我非煮他个海枯石烂不可。 这档口，锅里的水熬干了两分，海水落了二十丈。法云长老一看张宇这种海枯石烂的决心，反倒同情起他来。 看不出你这个文弱书生倒是一条钟情的汉子。我说，你这几件宝贝是从哪儿来的？ 哦，这是上仙赐予我的。 好，既然上仙为你赐福，老身也来成全你。方才东海龙王给我捎信儿了，只要你不逐海，什么事都好商量，找你做东床驸马也未尝不可。老身姑且做个媒，带你到龙宫走一走吧。 张宇转惊为喜，却又将信将疑。老师傅，您不要耍弄我，小生是个凡人，怎么能进入茫茫大海呢？再说海底是黑暗世界，我到哪里去找琼莲呢？ 法云笑道： 呵呵呵呵，常言说日出扶桑，扶桑树就在大海之中，海底哪能没有天日啊？别看那茫茫若水三千丈，下面一样有锦绣水国鱼儿帮。龙王是一国之君，应当有宽宏海量。好吧，你把家伙收起来，跟我走就是了。 法云长老用拂尘一指，海面上闪出一条水路，直通海底。 张宇收起宝贝，跟随长老入海而去。 海面渐渐重归平静，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里也恢复了秩序。法云带着张宇来到龙王面前说： 老朋友，张生逐海原是你女儿与他定情引起的，琼莲入凡，说好八月十五在海边与张生相会，怎么就失约了呢？琼莲有情，张生有意，以老身之见，两人既已定情，不如就成全这对年轻的鸳鸯吧。 龙王老大的不高兴： 哼，小女琼莲不守规矩，夜里跑到石佛寺去听琴，有伤大雅。你这秀才偏偏弹什么梅花三弄，琴音里有凤求凰的意思，才使琼莲受到勾引。我家龙子龙孙怎能许配凡人？你一个穷秀才也养活不起我家公主。这样吧，我这里的龙宫珍宝任凭你选，你可以带回人间去选个好姑娘，日后享尽荣华。至于琼莲嘛， 我看就不要见面了。 张宇一听，把那三件法宝拿了出来。既然如此，小生依然竹海便是了。龙王脸色陡变，两只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。 他沉吟了半晌，终于克制住火气，打着岔问：“ 小子，你这法宝是谁给的？” 小生是个穷儒，哪儿能有此法宝啊？只因在海边四处苦苦寻找公主，遇上一位仙姑，是那仙姑赠送的。龙王既然不答应我和琼莲的婚事，小生便遵照仙姑的办法去做。 眼看着双方要争执起来，法云长老连忙上前劝解：“ 龙王息怒，龙王息怒。张生，你也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婚姻之事全在男女双方情愿，还是把琼莲叫出来，听他自己的主意吧。” 琼莲出来见到张生，满脸是欢喜的神色。他大胆地走到张宇身边，对龙王说：“父王在上，小女深闭在龙宫，久感寂寞。前些日子出宫散散心，为琴声所召，已与张生定下终身，此心不变，请父王早日为我们完婚。” 龙王还在犹豫，忽见龙宫上方降下一朵五色祥云，祥云里呈现出一位白发老者，乃是东华帝君。这位东华仙人是道家的祖师爷，专门掌管世人得道升天的事，人称扶桑大帝。海中的扶桑，扶桑树上的太阳，统统由他掌管，龙王自然也是他的部下。东华仙人一露面，龙王、张宇、琼莲等一齐跪倒，恭恭敬敬地听他定夺。 东华帝君脸色慈祥，他缓缓地说：“ 龙神，听俺吩咐，那张生与琼莲前世乃是西王母瑶池上的金童玉女，金童玉女本有仙缘，早晚同归仙位，你就不要再阻挠了。” 东华帝君说完这番话就消失了。法云长老哈哈大笑：“ 我说龙王，莺愁燕侣，月下同心，何必抢拆鸳鸯，搞得个凤丹鸾孤呢？张生的法宝乃是上仙所赐，既然老天助此情谊，你就不要从中作梗了。” 几天以后，水晶宫里张灯结彩，布置得富丽堂皇。张宇和琼莲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深情的张宇和琼莲终于获得了甜蜜的爱情。 刚才播